首和上海最近秋日的天气非常相符的歌曲，来自于黄义达的《蓝天》，开始我们今天周五三个小时的上海整装娱乐正当时。 欢迎大家收听一文和永丽为您带来今天的节目。我们在开场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本是明天的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 嗯，那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说，因为本来说好今天是冷空气会影响啊，至少白天我自己是没有感受到很明显的一个降温。 那你起得不早。 好的。然后说这次冷空气的这个最低点会在明天出现，是趋近11度。嗯，那所幸的是明天因为正好休息天嘛，所以早起的朋友应该不占多数。但无论怎么样呢，如果一旦明天你还是有要早出门的话，记得要适当的调整着装了。 对，这个季节要特别注意保暖了啊。 是的。 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讯息要带给大家啊。我们先来听听来自阿妹创作的这首《简爱》，稍后呢分享到的是今日文体。 你看不出来我的爱。 featuring story and news。 黄昏的5:11，感谢这一刻您锁定 Love Radio 103.7来收听永丽和我一文带到的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文体。首先来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2-23赛季欧联杯一组第6轮展开争夺，曼联客场1-0小胜皇家社会 ，C 罗助攻，18岁小将加马乔进球，曼联获小组第2出线。 日前，中国体操男队在英国举行的体操世锦赛男团决赛当中，以领先第二名日本队4.463分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获得直通2024巴黎奥运会的门票。中国体操女队发挥不佳，获得女团第6名。 把目光转向文艺方面，网飞热剧《王冠》第5季正式发布预告片了，同时呢，新一波角色海报和首播剧照也已经发布，剧组官宣将会在11月9日正式上线。那么这一季饰演戴安娜王妃的伊丽莎白·德比奇备受期待，她被英国人民认为是和戴安娜王妃最为神似的，并且本季将会迎来重头戏，剧中戴安娜和查尔斯掀起媒体大战，英王室的危机即将上演。 近日呢，布达佩斯美术馆举办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格列科主题展。格列科是表现主义和立体主义的先驱，这次展览呢是匈牙利迄今规模最大的特展，共呈现超过80幅，借展自卢浮宫、伦敦国家美术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机构的格列科作品。特展持续到2023年2月19日。 一批纪念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发现100周年的主题珠宝将会在京东上拍，其中单价最高估价呢达到了45至65万美元，是19世纪意大利金匠世家的作品。拍品还包括 Tiffany 创始人之子 Louis Comfort Tiffany 的作品。拍品当中呢有不少直接是以古埃及文物作为装饰宝石的作品，并且呢这些作品都是以古埃及象征符号为灵感。如果大家想看一看这个珠宝的话，我们的关键词就是珠宝，发送到 Love Radio 的官微。 你好时光，科普瑞斯特和鲁丹啊双个展即日起呢至12月在四川中路周围艺术画廊举行。瑞士艺术家科查瑞斯特成长于一个建筑师之家，结构和空间等元素呢深深嵌入他成长记忆，并且呢成为他艺术创作当中密不可分的部分。上海艺术家鲁丹呢多年来致力于表现日常生活场景和事物当中精细优美的局部，他最新的作品海上系列呢在一系列历史建筑名人故居的局部引入了精心布置的光彩色调，强化了作品的岁月痕迹和人文气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年轻的艺术家 Oli App。 那么他呢可以说是最近2年在拍卖市场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今年呢又在北豪登纽约举办个展，凭借独特的流行美学风格成为了最受关注的90后男性艺术家之一。最新的个展 Night Lives 最近呢是在位于巴黎的画廊举办，展出9件以黑猫为主题的作品，其中包括8幅绘画以及雕塑。这黑猫的形象呢是源自于19世纪末巴黎的一间神秘夜总会的标志。 App 将这只黑猫作为一个高度可塑的素材，转化为各种不相关的物品或概念，夸大它不可预测的性质和坚不可摧的精神。 在漆黑且扁平的犹如二维生物的黑猫形体上，通过精心渲染的局部，例如眼睛、牙齿、舌头等等，为作品呢带来点睛之笔。在 App 顽皮而且充满想象力的画笔之下，原来优雅的黑猫呢被改造成了时钟、皮鞋、茶壶、秋千，还有滑梯等等，甚至呢是插线板和瑞士军刀。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动物和无生命物之间有意的类型混淆。那动物可以象征人类，人的行为也像动物，动物变成了日常物品，也可以看作物品被赋予了生命。 嗯，应该说想法还是非常的奇妙，而且他的这个猫咪的灵动感啊，也是吸引我的一个点。稍后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推图的， 看一看啊。 对的，那他呢是创造了 Post Digital Pop 一词来定义自己的流行美学风格，从互联网图片当中摄取了大量的灵感，通过将各种美丽的、猎奇的、流行的、让人眼前一亮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他的作品呢就好像是广告牌一样，叫观众驻足观看，但同时呢又和大部分的广告有着明显的不同。他的作品通常都存在着一些令人不安或者是细思缜密的部分，惊人的华丽与怪诞的审美在作品当中相遇，使观众同时产生被吸引或者被排斥的感受。那不知道大家看到他的作品到底是被吸引还是被排斥，我觉得还是靠你自己来感受一下啊。 好，我们可以分开来发送3个关键词啊，来看看他的作品。一个是滑梯， 对，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雕塑啊，滑梯的猫咪，滑梯的一个雕塑，滑梯。 还有一个是插线板，好， 另外一个是高跟鞋。 好嘞，三个啊，滑梯、插线板、高跟鞋，分别发送到 Love Radio 的官微，接收我们对应的三张推图。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带到的今日文体。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当中第一个小时的上海整装娱乐正当时啊，继续来回到音乐当中了。 是的，今天下班路有怎样的心情？周末了嘛，肯定会和平常不一样。有怎样特别想听的歌，也可以把要求发送到 Love Radio 官微。 陈百强的《深爱着你》。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去的记忆。时日如飞，我痴爱在这里，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你，今生你，怀念昨天的你，怀念着你，怀念着你，红着泪眼再记起。 旅行团现在出发，逛上海。 哦耶！ 118层到了， 欢迎乘坐一号线。 我是青青杨永清，我发现了很多明星艺人的上海故事。 我是卡卡卢卡斯，我发现了很多网红美食的打卡圣地哦。 我是 Candy Candy， 时尚穿搭，精彩影视剧，你们有我发现的多吗？ 沪上名居，早安新发现。

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个数据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 5:28，感谢这一刻您继续锁定 Love Radio 103.7，收听到的是永林和我伊温带到的第一个小时，我们正在直播的上海整装娱乐正当时。 前面我们听到来自陈洁仪唱出的这首《喜欢你》， 也是我们微信平台当中一位叫做 Plus 的娱乐小伙伴特别想听的，所以今天下班路上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透过 Love Radio 官微或者是阿基米德娱乐正当时的板块来把要求写下来。 好，今天是周五了啊，那么音乐剧《白夜追凶》呢，本周末就要收官，所以呢，还想看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还来得及吗？ 就是要赶紧了啊。那么这个音乐剧确实在里面这个音乐很好，而且包括这个舞美啊等等啊，这个动作编排也是非常的巧妙和抓人啊。 对的对的，看过的小伙伴反馈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也要抓紧啊，给 Love Radio 的听众呢以专属折扣价来购买《白夜追凶》的门票，只要发送一个词儿音乐剧到 Love Radio 官微，你就能够收到这部《白夜追凶》有优惠的购买链接了。 是的，希望大家还可以把握一下啊，这个这一轮的演出啊，这个所剩不多。 对，那么在音乐剧方面呢，大家也可以时刻的关注我们的 Love Radio， 有好的我们一定会推荐给大家。 我们就来听到来自蔡健雅唱着的这首《若你碰到他》。 我的脆弱坚强，互相作战，理性与感性是去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自私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常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只好找些催眠的话。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干。

这样改一点，偶尔哭红双眼，你一定会了解，眼泪是我心中另一种完美。

你的妈在这告诉我爸，唱首传奇歌曲我不怕，就不怕。今晚谢谢你，想要鲜花到旁边排队要个号码吧。如果没有人剩下我跟我的麦克风，到底怕不怕？我不怕，你怕不怕？我不怕。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左边的观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有谁成功没下过了苦功？有谁出生就拿着麦克风？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潘帅潘玮柏为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做了一个酷酷的开场，听到的是他的《我的麦克风》。 我们在这节的开场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多云，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本是明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 明后两天的双休日呢，天气情况大家可以参照一下，都差不多啊，就是明天呢可能气温会偏低一点，所以大家伙在这一轮降温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在半点哦，六点半的时候还是会老规矩有互动单元54321，届时欢迎大家找一个安静的信号稳定的地方，可以拨打62081037。 对，其实每次在这个环节当中啊，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小细节，还蛮有趣的啊。 期待每天不一样打进电话的听友了。 李宇春带来的下个路口见。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临时放映。 城中热事，大城小事，我们爱这座城。 6:09，欢迎大家这一刻锁定 Love Radio 103.7，收听到的是永烈和我一文带到的第二个小时正在直播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城中热事。哎呦，带来一样新鲜有趣的东西啊！馕，大家了解，披萨也肯定吃过，哎。馕披萨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进博会美食。来自法国的全球酵母发酵领域巨头乐思福今年呢是连续第五年参加进博会了。去年呢，他们携手西藏高科技农业企业和国内知名食品企业共同研发的青稞面包吸睛无数。今年呢，乐思福透露把新疆传统美食馕和西式的披萨混合起来，带来口味独特的馕披萨。那么由于青稞呢生长环境纯净无污染，营养成分高，而且还具有降低血糖、降低胆固醇和清理肠道的功效，所以呢青稞面包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青稞面包项目的成功呢，坚定了乐思福进一步为更多中国本地食材探索市场、助力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信念。本次进博会上展示的馕披萨是乐思福烘焙专家啊，在新疆传统主食馕的基础上进行工艺改进，结合了中外技术的创意产品。馕披萨呢，所使用的食材从面粉到羊肉再到孜然等调味料，完全来自新疆。进博会期间呢，乐思福将与知名的新疆餐饮连锁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为新疆的食材研发更多这个贴合啊时代潮流的新配方。 嗯，好想尝试一下这个馕披萨，听起来一定很好吃啊。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爱好运动的朋友。今年深秋上海马拉松吹响集结号了，11月27号周日上午的7点，上马将会第26次鸣响发令枪，全程以待深爱依然。上马与上海之秋的奔跑之约如期而至，跑者呢将会再次以奔跑之名绘就城市流动风景线。报名通道已经在昨晚8点开启了，11月27号上午7点，上马将会在外滩金牛广场起跑，终点是设置在了龙起路的云锦路。参赛规模是18000人，只设立马拉松项目。 上海轨道交通21号线一期工程建设又迎新的进展。21号线一期东京路站和浦东足球场站已于近日呢开始首铺地下连续墙施工，那么标志着这两座车站的主体基坑维护结构呢进入实质性的施工阶段。目前21号线一期已有7座车站正式开工，建成开通后呢将有效缓解6号线、14号线的交通压力，更好地为白玉碗、浦东足球场等周边大型文体设施的交通疏导提供有力保障。 那最近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闵行院区揭牌了。闵行院区呢是在2021年5月在闵行区的七宝镇开工建设的，总建筑面积呢约8.9万平方米，规划床位是500张，总投资呢约11.6亿元，预计是在2024年上半年竣工。那由龙华医院按照分院区管理模式全权负责，对标3级医院建设标准，建设成一个环境生态化、设施现代化、标准国际化、技术卓越化、建设特色化、内涵凸显化的中医医院。 依托2022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在全市16区内的建成50家中医药特色示范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完成后的中医示范站点整体装修装饰呢，突出现代时尚中医风格，内设中医诊室、治疗区和中医药养生健康教育特色区等区域，均配备中医骨干医师坐诊，围绕居民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提供中药饮片、针灸、推拿等中医特色服务。部分站点呢，还邀请中医名家及其团队坐诊带教，将常见病、多发病的中医优质诊疗服务和中医健康服务体验窗口送到居民家门口。 嗯，也就是说不久的将来大家在这个住家周围就可以方便的看中医了。好，我们以上就是这一节带到的城中热事，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是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文和永丽为您带来今天的上海整装娱乐正当时啊，不要忘记在6点半的时候可以拨到我们的62081037。 好，我们此刻来听听方炯斌翻唱的这首简爱。 心言而无信，人断了情，无谓伤心。我一直聆听，我闭上眼睛，不敢看你的表情。

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文版火热来袭，孟京辉、陈默也大咖汇聚，300方市集等你来玩。 百年广播，生生不息。 上海广播博物馆，追寻声音历史。 东方唱响，我们这十年，倾听时代的旋律。 阿基米德声音盛典，共建广播新未来。 2022上海广播节，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上海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娱乐正当时由上海整装冠名播出，上海整装服务热线616-2。 本栏目由500万上海人关注的小胖看房微信公众号特约播出。 小胖看房，专业、客观、深度点评上海热门楼盘。晚上8点还有直播连线答疑，赶快打开手机，关注公众号小胖看房吧。 小胖看房，下一位。 我是小胖看房团团长张明磊。买房看房找我就对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小胖看房，有请我们的小胖老师。 大家好，我是小胖看房的小胖君。 今天我们会讲到的是哪个区域的这个楼盘供应情况？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浦东的金色中环带的供应的这样的一个盘点。我们知道整个浦东的这个范围非常大，产业也很密集，置业需求呢是非常的旺盛。包括在浦东内环内以陆家嘴为核心向外辐射，周边的土地啊已经开发的非常成熟了，新房供应也比较少，新盘一旦入市就是我们这些产业人口 高端必争了啊。 对，是的所以说现在浦东的金色中环发展带呢已经成为置业的这样的一个黄金地段，金色中环带的板块的能级呢也是非常高，交通也很便利，离中央活动区的距离也很近，住宅用地数量呢也是比较可观的，包括我们熟知的前滩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它也是属于这一块的。 对，是的。我们统计下来呢，就是浦东新区的金色中环带呢，总共有23个新楼盘等待上市，而且还有2块宅地待拍。前滩呢，现在区域内呢还有3个新盘，东方悦来呢是已经售罄了，未来呢还有格力浦江1号，以及前滩的21地馆这2个楼盘。 所以大家这个关注前滩的话，这个一定要是好好留意一下啊。 对，其中格力的浦江1号可以说是九宫格里面位置最好的，直面黄浦江，也能北眺的上海的核心区域，推出的是54到220平的这样的一个滨江房源， 风景也太好了，这地方。 对，是的。 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 看房，下一位。 我是小胖看房团团长张明磊。买房看房找我就对了。 作为前滩自然延伸的一个高端的居住地呢，就三菱滨江的热度也是非常高的。目前三菱滨江呢有两个项目待售，就是包括中区云翠森林和绿城的三菱滨江的项目，分别在三菱滨江的东面和西面。其中中区云翠森林呢也是加推在即了，提供85到160平的两到三房。然后同样回到我们金桥板块，就是金桥板块呢有五个楼盘可以选，包括嘉里飓风路项目、金桥美亚项目、金桥春雨项目，包括金鼎天地和浦发上城项目。供应量还是挺充足的。其中嘉里飓风路项目呢是一个六号线飓风路上盖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体，仅商业呢就超过了18万方，相当于建安嘉里中心商业的两倍。关于住宅部分呢，将推出建面95到125平的三房。金桥美亚和春雨项目浦发上城呢，也都是综合体，根据规划是刚刚公示，估计在明后年也会陆续来进行上市。金鼎天地呢，还有五个住宅地块呢，等待入市，也是推出52到218的住宅的这样的一些房源，供应量还是挺多的， 面积跨度也挺大的。 对，是的。 好，那今天我们先谢谢小鹏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个相关地块的一个介绍，因为整个这个区域是比较大的，我们明天继续再跟大家接着聊了。 好，谢谢大家。 北京时间6:25，感谢你这一刻依然锁定 Love Radio 103.7来收听永丽和我一文带到的第二个小时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哦。 好的，此刻呢，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208-1037，参与稍后的54321的互动环节。 是的，在我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就来 TT 档总，也就是6:30的时候，我们安排了 call in 哦。现在找一个安静的、信号稳定的地方，6208-1037，赶紧拨打起来吧。 是的，今天的主角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啊，所以希望首先是有运气打进电话，然后呢，在今天可以非常好的去发挥一下。 对，五道题目里面答对四道的话。会员答对三道，轻松赢走奖金。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向江畔波，月光太温柔。嘈杂不啰嗦，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评说暗度的魔。 走。 4321，看谁玩到底。 林俊杰的曹操之后，来到了我们今天的54321的单元。 这会儿我们来有请打进电话的汪小姐。 汪小姐晚上好。 您好。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你好汪小姐。 哎、精神太好了、啊、 哎呀对呀、啊、非常符合今天周末的这个心情啊。来汪小姐。 好幸运能打通这个电话。 我们也好开心听见你的声音啊，出现在 Love Radio 当中。我们今天是需要汪小姐从 A 和 B 当中选出是阿妹张惠妹的歌曲。 好的好的。 好。 好加油啊。 加油加油啊。3, 2, 1，张惠妹的歌五个字 ：A 不像个大人 ，B 就叫我孩子 ，B 四个字 ：A 你的甜蜜 ，B 我要快乐。 A 三个字 ：A 假惺惺 ，B 真永远 ，B 两个字 ：A 趁早 ，B 魔镜。 魔镜 B 一个字 A 烧烧起来的烧 B 光光亮的光 B 好的时间控制得正好 好咱们一个字是对的 所以汪小姐前面四题都反了 前面基本都是反向选的啊嗯 哦好吧那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啊好的那你的情绪能够感染到大家给大家带来一个周末的好心情希望汪小姐下次再来的时候能够有一个逆转好不好 没事咱们就保持这个打进电话的好运气啊 谢谢 对我们也把张惠妹的歌送给你好吗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周末来听的歌谢谢汪小姐的参与哦 好谢谢参与周末愉快啊 周末愉快拜拜汪小姐 拜拜 好可惜哦 没事我们反正多听听咱们 Love Radio 啊会对这些歌曲更加熟悉一些 对因为所有的题目都是在我们平时的播放歌曲当中了 阿妹带来的一个人跳舞 我一个人

听到的是 George Michael 啊，当年的一首金曲 Fast Love。 好的，我们在七点之前还有两首曲目来带给大家啊。那稍后呢会是陈坤唱出的《月半弯》啊，这会儿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江美琪带来的《我多么羡慕你》。 是的，6:49，我们第二个小时的上海整装娱乐正当时临近尾声。每天我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在下班路上呢一起来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同时也是来更多的时间聆听一些经典的好歌。下班路的心情，想听到一些谁的作品，都可以把听歌的要求一并发送到 Love Radio 官微或者是阿基米德娱乐正当时板块。 七点之后会有我们今天的声音的旅行的环节啊，在这个单元当中，今天还是会带来一位非常优秀的女生， 所以七点以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停留。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夜太静，拦不住的心，于是泪每个夜里如繁星。我多么羡慕你，总可以转身飞远远地，我的爱是你沉重心里满足你追星梦的决心。我多么想念你，当世界都失去了意义，穿越思念后等成心想，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

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今天周五第三个小时的开场，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轻快的来自品冠的作品《门没锁》。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娱乐和永利为您带来今天的上海整装娱乐正当时。七点开场，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本市明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 那双休日的天气呢，可以参照一下啊。基本上呢都是多云到阴，早晚气温会偏低。市区呢基本是在11度，郊区的话可能会跌到个位数。所以大家如果要早出门的话，记得要多加一件厚实的外套了。 嗯哼。在我们这个周董啊这首歌曲之后，就会进入到今天的声音的旅行的环节当中啊。今天后面带来的这位主角呢，很多朋友早先可能也多多少少听过，还蛮喜欢他的、啊、 我们介绍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清新才女歌手，可能你最早接触她是因为一首广告歌曲，我们今天来梳理一下她，然后带来她优秀的作品， 周杰伦简单爱。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我想带你回我 在路上， 在路上， 在飞翔， 在天空， 去穿越， 在海洋。 有声音走过耳朵， 我听见你的声音， 在你的世界穿行， 在我的世界穿行。 声音的旅行，不同景色， 相同的景色， 只要分享， 只有分享。 声音的旅行， 旅行的声音， 欢迎大家随着熟悉的片头和我们一起踏上今晚声音的旅行。 好的，今天我们就不要卖关子了啊， 好 直接有请， 不卖了不卖了， 有请 Fast。 对，那其实有些朋友接触他呢，可能是最早借助另外一个来自挪威的清新民谣组合 Kings of Convenience 好自在乐团的封面，然后找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啊，一位女生。但是人家就是可不是只帮别人的专辑拍拍封套的小女孩，她在高中的时候啊，组过自己的朋克乐团的 Placebo， 然后呢也参加过很多的比赛，而且都获胜。在这之后呢，他们也得到了这个偶像朋克摇滚大团的一个邀请，来作为就是当时那个摇滚大团的巡演的一个暖场嘉宾。正当觉得自己的音乐道路哎慢慢的步入正轨的时候呢，和他开了个玩笑，你想他想唱歌，他的嗓子却因为就是过度使用突然之间就没法出声了，所以这对于一个歌手来说真的还蛮大的一个打击。但是呢，说是为你关了一扇门之后就打开一扇窗了。历经了6个月的治疗休养之后呢，他一个人在地下室用一把吉他来代替自己的歌声，慢慢的就摸索出了自己非常独特的个人风格，那就是我们现在更多的能够在他的作品当中听到的，就是简约清新的民谣流行乐曲。 是在行业当中有挺多的人都要爱护和小心自己的嗓子啊，因为有挺多这个相关的这些故事我们也都听过。前面有讲到这个两支乐队呢，一个是他自己这个早先组的 Placebo 那支乐团，后来在英国实在是太过著名的另外一支乐团这个百忧解啊，跟他们这个名字是一个字母都不差。然后呢另外就是前面你提到这个他们去做这个他们的开场乐队的这支团 The Ramones 也是非常鼎鼎大名的一支团啊。 所以呢就是说怎么讲，他们合作过的一些乐手应该说也都是非常有眼力见，能够知道这位女生在音乐方面的一些特质。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首作品，一个呢就是前面说到的她在封面当中入境的，就是挪威的清新好自在乐团 Kings of Convenience 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一块来合唱的。但那个时候好像更多你能够听到的是女生的声音是飘在后面。那先来听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也是被大牌看中，成为了非常知名的一首广告作品啊。 Unpacking the bags and setting up and planted lilacs and buttercups. But in the meantime, I got it hard. Second floor living without a yard. It may be years until the day my dreams will match up with my pay. My cap on little rug belly on my

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 真喵真妙。嘿，你好，我是依文，欢迎收听今天的真喵真妙。我们在说你家主子闯的祸，你在和他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气到过、震惊到过的经历？欢迎你一边收听我们的单元，一边可以在 Love Radio 官微和我分享一下。前段时间呢，江苏的一位小姐姐家里面发生了一件怪事儿，一连几天她都发现早上啊扫地机器人的位置都不太对劲儿，好像是被人动过了。于是呢，他就查看了家里面的摄像头，结果发现，哎，让他说什么好呢？两只猫大半夜的不睡觉，踩着扫地机器人开 party 呢。扫地机的照明灯再加上猫咪自带镭射眼，这效果堪比城中任何一家人气酒吧。没想到，现在小猫咪的夜生活都那么丰富了。在我们上海有一家彩票店里面呢，养了一只胖墩墩的橘白，他一直对彩票机特别好奇，就是找不到机会下爪。终于有一天，他趁着老板休息的时候假装不经意路过，打印了一张彩票。老板呢被打印的声音给惊醒了，一抬头就看到猫猫正若无其事地盯着屏幕，仿佛在等待着开奖。有句话好像是这么说的，养猫的人不适合生活在电子时代。为什么呢？买了一个感应灯，结果我家主子趴在下面玩了一整夜，灯也亮了一宿，而我彻夜未眠。哎，你还别说，我家呢也有感应的小夜灯，这隔几天就得充电，因为家里的主子每天晚上都要来回走800趟。我内心的 OS 你应该可以读懂吧。还有网友家里面的猫凌晨2点钟把洗衣机给打开了，放了一桶水空转着，这确实有点吓人。过去一看，这猫咪还一脸无辜地坐在洗衣机上，怕它掉进去也不敢骂，就赶紧把它抱了下来。还有主子家里面的猫天天给自己打印试卷，你说就凭着它勤奋好学的态度让主人说什么好呢？白天家里面没人的时候，猫咪会打开电视，一直看到晚上主人们回去。打开门，乌漆抹黑的一片，然后一束光打在沙发上，上面躺着一只猫，想想都觉得画面有些吓人。好吧，听了以上的案例，我觉得在单元最后还是得由衷的提醒一下各位主子，在这防不胜防的电子时代，为了安全起见，出门之前呢，我们还是得做个有心人，该拔的插头还得记得拔，尤其是那些容易有火灾隐患的家电。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非常叫人动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Westlife 演唱的 You Raise Me Up。 好，在我们今天三个小时啊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还有两首歌来带给你。稍后呢是张震岳唱出的再见 goodbye， 这会儿我们听到的这个民族曲风啊，来自 Danny 陈百强带来的偏偏喜欢你。 感谢大家收听以上三个小时的节目，祝大家双休日快乐，拜拜咯， 周末愉快。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的走下去。